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枕求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陪伴各位的男左女右，我是女右韩丽。今天晚上的最后两个小时还是我来陪伴着你，因为我旁边没有男左的声音，所以今天晚上又是一期安静版的男左女右。 是无情的落寞，你总说最懂得你的人是我，所以才让我比谁都还不知所措，在晴朗时许的梦散落在雨中沉默，失去了相爱的理由。越是懂你爱的越心痛，你体贴背后的复杂不够成熟，才相信爱能挽留。越是懂你爱的越愧疚，少了勇气选择放开手，舍不得这个的相处，一瞬冲动就回到孤独，请原谅我还最懂你的我。闭上双眼的时候，你是否依旧能够梦见一双背影不由得并肩走？我还记得你说过，从今以后难关不算什么，如今笑容憔悴成失落，或许我们都忘了爱是要让人更快乐，这生活不是我 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，我不是一个傻瓜，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，不够成熟 歌声高亢而有层次，同时也会有很多知性的部分在其中，总会让你在听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些什么。生命中遇到懂自己的人就该好好的珍惜，因为毕竟是太难遇到了。继续来听歌吧，周末时光，感受一下过往在我们记忆当中留下过痕迹，似乎听着听着就想跟着唱的歌曲。 I can feel

逞强好胜，刀枪如一抹难做女友，从未停止追求，忘了有时候装地球，理性的宽容，感性的忧愁，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。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周五时光第20段的 NJNY， 我是女友韩丽。如果想边听边聊的话，也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丽。在这个时段当中，将会和你分享一篇暖文章。那耳畔我们即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周杰伦，蒲公英的约定。

心开始掉下的泪，你和我的世界痛得几根清晰，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，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，无论什么世界都放放在内心，我会永远相信开始掉下的泪，你和我的世界断断去更清晰，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，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。 来自苏打绿演唱的相信，愿这首歌也能帮你又坚定了些什么。第三十段先到这里吧，我们第四十段继续 NZNY。

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，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。 晚上好，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，欢迎光临今天晚上的 NJNY， 我是女优韩丽。一个人陪伴你的晚上显得很安静，甚至有很多老听友说我一个人的时候会显得和两个人是截然不同。不是和你说过了吗？家里来客人了和自己一个人在家是完全不同的。今天晚上就让我们听情歌听暖文章吧。